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咁好啦，即系，唉，即系其实香港呢个政局咧，即系个门局咧，唔系唔想讲咁多啊。嗱，其实嗱， 讲下讲下都讲咗两招， 系讲下讲下讲下，尤其系净系讲民主党， 烦人哋咧系将呢一个嘅，因为你听日要访问呢个金毛头。 嗱，唔系我未决定访唔访问，因为其实讲真，佢要讲嗰啲讲晒啊，老实讲。 唔系，咁你都要执 啊。唔系，即系我 你作为新闻从业员嘅天职系嘛，监察 系。 咁你點都要 打唔得啊？屌啊！ 我咪係咁抄公民黨嗰啲大佬啊！即係你 阿王成志對好失望啊！屌，即係啊！唔係，但係呢個呢個 佢好失望咯，我係香港人。 呢個不過呢個我覺得係光明嚟嘅，即係佢對我失望係。喂，咁上個禮拜咧，我哋講亞投行啦。喂，其實講多兩句先。咁啊，即係其實我今日見到就有啲人咧就 share 一張圖，咁我覺得幾得意嘅。其實係講亞投行不是好東西咁樣樣。咁啊，即係其實咧就將呢亞投行呢樣嘢咧就其他咧即係其實嗰啲國際金融機構就做比較咁樣樣。就譬如同呢個咩世即係呢個亞洲開發銀行啦、世銀啦、IMF 啊呢啲咁樣樣啦。咁其實如果你話同亞洲嚟比咧，咁有一個叫做亞洲開發銀行啦。咁但亞洲開發銀行就其實係一直以嚟都係日本即係牽頭嘅，其實係。 係啊。 咁啊，但係咧就其實佢嘅總部就設喺馬尼拉啦。咁但係即係其實如果你即係你睇翻，其實呢四個叫國際銀行嚟講咧，其實好得意喎。嗱我哋就係講佢哋自己本身呢個叫做係嗰個資本額啦。資本額嚟講咧，喂，原來亞投行係最少喎。即係1000亿嘅啫，其實原來係。咁如果你話亞洲開發銀行咧，就1750亿。咁啊，即係世銀咧就2000几亿。咁啊 ，IMF 都2000几亿嘅。 美金係咪？ 係啦。 全部美金計，係當然啦。 咁咧，咁另外嚟講咧，即係如果你講成員國啦，喂，成員國嚟講咧，即係呢個亞投行係最少嘅，原來係，即係38个。咁啊，即係呢個亞洲開發銀行67个，咁而家世銀188个，咁啊 IMF 都係188个，即係咁樣講。我哋攞三條數嚟做比較。嗱，如果你講資本額嚟講咧，亞投行係最少，即係四個銀行嚟講最少。而嗰個 recognition 咧，嗰個認受性嚟講，亦都係最低，38个。 所以我哋嘅判斷係冇錯。 咁另外咧，仲有一樣嘢就係其實咧，佢但係咧，佢偏偏係最深紅喎。佢又要跨歐亞咁樣樣，佢即係搞鐵路啊，又剩喎，又搞呢個電信啊，又剩喎。 我哋個判斷冇錯，佢愛嚟制衡 IMF 同埋 World Bank 嗰個工具。 當然係，但係問題就係 佢愛嚟溝一啲第三世嘅， 係 同埋歐洲而家一窮二白嗰啲，即係例如英國佬啊。 係當然係。 屌你，所以呢個林記嘅撚樣話咩歸英派？屌你咩英國佬而家睇你 係 見到共產黨跪喺度啦！ 但讲真，你如果你话将呢啲 head to head comparison 嘅话咧，完全系即系对呢个 IMF 又好，即系其实呢个世银又好，其实构成唔到任何威胁。 梗系 成员国又少，资本额又少，但系咧你想做嘅嘢咧就做好多。 唔系，但系我咁谂，阿爷而家觉得自己咧真系好劲。 系， 手执世界嘅经济嘅牛耳嘅第二位。 系， at least 係第二， 係， 咁嘅情況之下咧，你透過經濟嘅實力，能夠去籠絡，唔單止好似老毛年代嘅所謂嘅三分世界，溝啲第三世界國家之餘咧，仲喺你歐盟成員國裏面去揾人，因為點解咧？你自從歐債危機之後，你自從呢一個嘅金融海嘯之後，即係包括你希臘嗰啲全部撲曬街之後咧，其實佢一定要借呢個機會咧，去揾呢班人。 开发市场啊嘛，叫做系谂住。 即系你唔，你攞翻以前咧 NATO 嗰个年代 ，NATO 中文系叫咩话？唔记得咗。 北大西洋公约。 系北约，北约，北约。 NATO 嘅年代里边咧，你谂下嗰阵时候，基本上系美国嘅马仔嚟噶嘛。 嗯。 好啦，自从苏东坡倒台之后 ，NATO 已经即系冇所谓啦，红化世界啦。唯一能够同佢竞争嘅，苏联瓜咗啦，咪就系中国咯。

问题就是话你是不是做到人哋嗰只勇武呢？喂，你做到先讲话哥。即是你做到先攞嚟打飛機喎，你从来都冇完成过喎。 所以我话我唔会过分悲观就咁解啦。其实呢一啲唯一即係遍地开花嘅抗争行动呢，只要佢达到两个目标呢，或者係能够 achieve 到两样嘢呢，其实对共产党政权呢已经係摇摇欲坠。一，佢能唔能够团结一个力量，一个真正嘅反对力量。係唔得嘅，而家係散晒。剛才你講個廣東咩話？ 普寧市。 普寧市。咁你廣東普寧市唔會同惠陽市聯結㗎嘛。即係成個反對力量不能夠即係團結一致去對抗而家嘅政權。 係啊。 呢個係此其一個問題。第二呢，就係你攞唔到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即係國際嗰個認同，就係你呢一個行動係背後係挑戰緊共產黨嘅統治嘅權威。如果你能夠達到呢兩個目標嘅話呢，其實佢真係搖搖欲墜，再加上你諗下，我哋上幾個禮拜喺黨嘅笑談又好，大金佛嘅分析都好，共產黨其實而家習近平係不斷得罪緊好多既得利益者嘛， 即係呢個就係沈大偉嘅講法啦嘛，佢就係話 你不斷得罪緊既得利益者嘅時候，其實你係將你嘅政權嘅支撐係不斷削弱緊。 但 係 同時間個吊軌又喺度，佢得罪呢啲既得利益者咧，其實佢自己本身 suppose 係道德光環，因為其實你個經濟上面已經進入個新常態啊嘛。咁點解你要進入新常態？點或者老實啲講，冇新常態根本就係減速啦，屌你！即係點解你個經濟要滑落咧？你係有個 excuse 或者你有光環同人講，你而家搞反貪，就因為搞反貪咧，咁所以你個經濟無可避免咧，就一定會有陣痛嘅。咁但係问题就係话你唔得罪呢班人嘅话呢，你係连嗰啲道德光环都冇埋呀。而同时间你依家係进入嗰啲路易斯拐点啦，你冇增长点啦。係咪先？但你起码如果你搞反贪嘅话，你仲有个光环喺度喎。係咪你習近平仲有光环喺度喎。 所以而家佢係两面嘅。 两难。 两难嘅。即係一边就係諗住借呢个机会建立自己喺國內嘅統治權威， 係 係嘛？借反貪，其實老實講，佢資料係藉口嚟嘅。屌內地邊撚個官係唔撚貪嘅？ 派系利益重新分配，因為你江系時代咧就已經派曬片啦。去到習近平嗰個年代根本冇片派，就 是、所以你係咪堅搞咧？咁嚟緊就要睇下咧，即係呢個所謂鐵拇指，唔係即係鐵拇指王咧，呢、這個阿曾慶紅咧，就係、是、咪會唔會俾佢喐落嚟咧？嗱，以 B 哥講法咧，就唔會喐嘅。啊，咁 我覺得講咁多嘢根本冇用嘅、因為你即係佢要再拉遠翻少少講，喂，佢而家講一路一帶講到咁大啊嘛，喂，你其中一路一帶裏面一帶啊，即係呢條海路啊，有一個好重要嘅地方也門啊，到而家都搞唔掂啊，喂，伊朗同埋呢個阿拉伯啊搞八國聯軍啊，走入去干涉啊，你中國講啲乜嘢啊？ 講啲咩咧？喂， 冇講過任何嘢咯，咪個問題就係、是，喂，因為如果你搞唔掂呢個紅海出口嘅話，根本你中你搞嗰啲咩基建啊？其實紅海出口啊，分兩個地方，一個亞丁，一個薩那。薩那呢個地方咧，就已經俾一個沙特阿拉伯控制咗噶啦。咁啊，剩翻亞丁灣嗰個咩胡塞武裝，就同啲現任政府啊，就仲喺度爭持緊。咁伊朗咧，其實係想出波斯灣咧，就走去幫手嘅。咁但係問題，沙特阿拉伯咧，今日已經發聲明阻止咗噶啦。 唔係，咁你都要講，你交代翻成件事先，即係你中東而家發生嘅咩事咧？其實而家即係搞到即係起含含嘅胡塞武裝。装咧，即系呢个沙地阿拉伯有八国联军啊，咁去围剿佢咧，其实咧，即系以我哋睇法咧，其实根本上就系伊朗问题，而边个去支持呢个叫做胡塞武装咧，只系得伊朗啫。 系咯， 而问题就系话伊朗而家其实系同美国喺度搞紧呢个叫做核谈判啊嘛。 系咯， 系嘛，咁核谈判佢表面上咧，其实佢系肯让步嘅，伊朗系，但系问题就系话佢暗地里咧，其实佢要有筹码，佢证明佢喂你唔系俾你即系任你鱼肉嘅，咁所以其实咧呢、這个叫做系即系呢、這个胡塞武装其实同埋呢个叫做系呢个也门，其实系呢个伊朗同埋叫做系沙地阿拉伯嘅一个 proxy war 嚟嘅，其实系 可以咁讲， 系一个代理战争嚟嘅。咁啊，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而家中东立立乱嗰样嘢就系唔净止也门问题咁简单啊嘛。 做个 ISIS， 你 ISIS 咧，其实嗱。嗱，又要 sell 啦，即系我哋有即系叫做喺呢个私人厂有中线庄主，其实佢以前系科唔讲，咁佢又即系写嗰样嘢就系话， 我系姓钟嘅，